锵锵三人行，诸位好，文道，哎，认识咱们丹晨 啊，对，电视上见过， 电视上见过， 电视上见过。 丹晨最近差点把脖子给弄断了，哎 呀，挺可怕的，对，因为前段时间出了车祸了，然后因为中非论坛嘛，然后北京的交通状况十分好，然后 很多人很怀念呢， 对，但是我 很郁闷的时候一样，街上没人， 我很郁闷的，因为可能大家觉得路非常畅通，然后开得比较快，结果就撞车了。对，然后我已经用那个围脖不能叫围脖，那叫什么颈围，围了大概十天，然后现在还好，缓过来了。 你说干他们这行的出这种事儿，很可能一辈子的饭碗就没了。 所以我那个撞完车之后第一件事情先把镜子拿开来看一下，哦，脸好像没事儿。 有后遗症吗？就是脖子比较不方便。 脖子不方便，然后这样低头的话，就这么转头的话很难受。 不疼吗？ 对。 所以啊，你应该感谢北京市长王岐山呢。 是吗？ 对，王岐山市长非常注意交通状况。 对对对。 王岐山市长，哎，我觉得这个市长啊，他首先是个实事求是的市长，多次表示对北京的交通情况感到无奈。然后呢，我又觉得这个市长他有个最近有个行动我很赞赏，当然我没什么资格赞赏人家，就是说 可以啊，市民赞赏 市长有关 哦， 哎，这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谦虚嘛，对吧，或者说是注意到别人的长处，对不对， 香港不堵车， 堵 但是 好一点， 对，他不至于 没北京 那 么 那北京是首堵啊，没有办法， 北京呢真是 北京现在被人称为首堵， 首堵， 对对对， 香港被人称为动感之都，香港主要是 插 空调，香港是空调开的太冷了，这是他很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冻得卖菜的老太太在里边夏天穿着棉袄哆哆嗦哆哆嗦嗦卖菜，香港是这个问题， 对， 所以说最近王岐山市长呢到那个香港去开个会，但是人家市长啊早到几天，我一看那新闻说干什么呢，就是北京的交通问题，他要向香港啊取经，要说也真是，文道你可以说说，香港这个密度应该我感觉不亚于北京， 香港的人口密度是世界上里面大概是应该是排第一位的， 就这个城市也应该 车的密度也是，然后地方又小，楼你又看过，楼又多，是吧，所以是很严重的，本来可以， 对啊，但是为什么我的确在香港啊，除了坐那过那个海底隧道，红磡海底隧道那个之外，其他情况下啊，我比较少遇到塞车， 我想主要一个原因是什么，就第一，香港的公共交通很发达，就这是一个所有世界上大城市的一个特点，你没有注意到所有的大城市啊，除了少数例外像洛杉矶啊，大部分的大城市都是走路的城市，什么叫走路的城市呢，就是这个城里的市民啊，他每天啊花在走路上的时间比他待在车里的时间要多，就换句话说，他上下班上下学去什么地方他是走的时间多，一个城市走路的时间越多啊，这表示这个城市啊越先进啊。我为什么说是走路的城市？走路的城市的特点就在于它公共交通很发达。它公共交通发达，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像纽约这种城市啊，大家比如说你从布鲁克林过桥到曼哈顿上班这样的话，那你怎么去？大部分人就是搭公交、搭这个地铁、搭这个电车，是吧？但是问题是，这个地铁、电车它不会直接从你家门把你带到你上班的这楼，对不对？ 是。 那么，于是你从家门得先走一段路到这个站，这个站出来了又走一段路到你上班的地方。所以呢，这些大城市的人啊，他都是习惯走路，就是因为公共交通发达，而公共交通的特点就是你得走。 所以说，发达呀，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发达，发达是说特别的以人为本。就比方说一个明明有私家车的人凭什么不开私家车， 对吗，你看我在香港就体会到，你要去逛商店呢，你一出地铁一出车厢就是商店呢， 对， 就开始逛了， 干嘛开车了， 扶手电梯就往上一层一层你就开始逛了，反倒是你开车你找不到一个停车的地方，停车费也奇贵， 对， 就你这开车出来一天比北京花的钱那可老了， 对， 油钱也贵， 对， 是吧， 北京特别可怕，就是说因为有朋友住在像回龙观小区，像什么天通苑小区，然后都说那边叫什么吗，叫睡城，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那边的主要的功能就是让在市中心上班的人回家睡觉，除了睡觉之外它没有其他的功能，所以就是说很郁闷，大家 就是说连那个什么像购物啊，包括那种娱乐的场所都特别少，所以它的那个住宅区的单一的功能就只是为了睡觉。 对， 哎呦天哪！你看现在这个北京，我跟你说，我在北京住了大概这么个大半年吧，我深切的感受到一点，就是说它这个交通已经到什么问题了啊？它这个现在这个交通拥堵的情况，使得你的生活习惯改变了。比方说，我要是在香港或者在深圳啊，我一天也许可以计划去三个地方办三件事儿。在北京，你就是去银行交个钱，交个电话费。你说你出去了就一天，一到市里，你出去一趟，你得打出一天，这太浪费生命了。 你这还不算什么，我碰到过一件事情，就那时候我在那个怀柔拍戏，机场高速在修路，然后走的那条路叫京顺路，其实呢，司机都叫它京堵路， 京堵路。 对，然后我们在那边大概堵了有两个小时，动都没动，然后前面车里头突然窜出一女的，咵就跑过去了。那京顺路下面它是有一个凹道的那种，是好像平常可以放水，但不放水的时候就是一个 他去放水了， 他去放水了，但不是中国人，是个老外。 对， 然后我们就说天了，这是一个女孩，因为她没有办法呀，你堵得那么长时间动都不动，你说怎么办？人不能被尿憋死吧？ 没错。 但是也就是外国人可以，然后说中国人怎么办呢？说哎呀，实在没有办法，那就蒙面去上厕所。 我跟你讲这事儿，我前两天回家就碰见一回，当然不怨北京啊，是下我回家下高速公路口的时候，正是下班时间，好家伙，就是排。多长时间的队，我本来就是这个时间，我想我这车开回家上厕所都来得及，只是有一点点感觉。最后啊，你知道吗？我算经历了， 好几个人开车， 我险些就做出错事了，你知道吗？也不叫错事了，就是一直排着队嘛，就到高速公路口收费站，太慢了，然后就你就觉得这个膀胱的压力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然后人就开始想对策怎么办，是吧？ 可乐瓶儿。 哎，我那儿有一个矿泉水瓶子，你知道吗？说起来挺恶心。我说这口是不是小？会不会到我车里呢？还琢磨着，然后还试了试，然后又看。但是终于，我还是这个人格非常高尚的这个人士，做尽了所有的实验。我就是说我考虑到了，就是最后如果还是不行，没有办法了，那大活人不能给憋死，那只有这样了。所以我用这个矿泉水瓶子做好了全部的实验，裤子也解了。旁边那大客车，后来我才发现，我这个做实验的过程， 全被 那个大卡车司机，他高手，他一直看见了。哎，他不窦文涛吗？没看见。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咵，顺利了，我过了。哦。因为我记得这下过了难关了吧？我记得出去之后，收费站旁边 有厕所， 就是一个厕所。可是，嚓一下，我车拐在厕所门口。晚上七点，他厕所锁上了。锁上了呀！你说人在那种情况下，他盼到了自己的救星之后，又发现绝望了。于是我就看别的司机就在那儿像那外国女的一样，我也就我也就不在乎了。所以你看，这个他那个公共厕所旁边都是泽国呀，都是泽国 水乡。哎呀，真是！ 这北京的的士司机，他们跟我讲，有人就是有一个那个， 我听他们说过 那个瓶子，小便用的嘛。 对。但你刚刚说这个，其实我还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这个城市啊，为什么会有睡城出现？这也会让交通堵塞。就是你的城市，对你的城市，你如果当初规划的时候啊，功能分区做得太好，会出问题的。什么叫功能分区呢？因为现代的这个城市规划有一套这么讲法，就认为一个城，怎么样叫现代城市呢？就这个城市，你住的地方是住的地方，上班的地方是上班的地方，干什么的就干什么，就都分好。分好之后问题就来了，问题怎么来呢？第一，你这个如果大家上班都在一个地儿，睡都在另一个地方，那你肯定上下班 又在这个 地方，对，那就拼命堵了吧，对吧？第二，而且你这个下了班之后，你这个原来是上班的地方呢，肯定就变成一片死城，那这时候呢就会变得很不安全，很危险，很可怕。那么所以现代呢又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重新强调，哎，不就好像帮SOHO现代城卖广告，所以说这个住跟上班应该是混在一起的，就是尽量混同，那么对交通啊，对城市人的这个安全感觉都会特别好。 但我觉得这个也有问题。广告之后再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文道，我给你看看北京的这个壮观。所以说他首堵啊，自有首堵的风采。你看看这个，很堵车漂亮吧？ 漂亮漂亮。 你看，没有这么多堵车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奇观？你瞧这个，蔚然大观， 了不起。 你再看啊，这个有可能不是真的啊，但是呢，这就反映了群众对北京的桥的这个看法。 我知道，这肯定是西直门桥吧？ 啊，是吗？ 我 真是这样吗？ 对不对？ 那是真的。 我怀疑那个桥已经修好了大概两年多了吧，但是说实话，每次从那过我都是绕来绕去，我绕不明白。 你知道 很痛苦。 这个人的这个规划呀，这个远见呢，我现在觉得在交通方面那真是表现的太重要了。嗯，你像这个就说他们说西直门立交桥，有个人跟我说你能转仨圈都转不出去。 对对对， 你这他这是个迷宫啊。而且你比如说啊，很多情况，你看我在香港，我就发现有这个问题哈。这玩意儿是个很科学的事儿，比如说人行天桥或者行人过街隧道。嗯，你比如说在北京，不是人家要强行的横过马路， 是不够。 你这个距离实际是一定有一个科学的距离。 对， 比如说您让我走十里地去，我才找这一人行天桥，那我可能就要翻铁栏杆了。 对， 对吗？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城市的道路的设计啊，有多合乎人性？就我觉得现在北京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初很多道路的设计，特别是对行人来讲啊，他考虑的太少，对市民的这个不够体贴，所以呢就会出现很多情况，比如说像我现在住那个地方，就是附近你找半天，你要走很远你才能够找到一个人行天桥或者人行的隧道。 哎， 那你有什么办法？ 你看我在那个一个报纸上哈，南方周末看到过一个评论，这个评论里啊，他引述有一个官员讲，就是在黄金周期间，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呀，这个原来天安门广场，就这个铁栏杆觉得不太雅观，所以呢一度就把它拆了，但是拆了之后就真有这个司机，曾家伙就横穿 进了天安门广场， 停车到天安门广场上，于是呢不得不又用这个铁栏杆 又给 恢复了。然后这位官员就感叹说啊，这个人民群众啊只能圈养。只能见。然后呢人家这位评论者就说你说这个话不对，实际上需要在现代民主这个社会需要圈养的是官员而不是人民群众，你老说人民群众素质低，这固然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想到，就是你说的你的这个管理水平，你的这个规划水平，你是不是让人家特别的不方便，让人家遵守你定的秩序遵守起来特别的麻烦。我就老在说嘛，我说我不随地吐痰， 对， 我不乱扔果皮纸屑，可是我手里拿着那个纸巾，那痰都浸透了，都浸到我手上， 都没找着， 我找不着一个垃圾桶。那你说我素质低吗？ 对，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你这个官员你在什么地方去规划城市，在规划学里面或者城市管理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神目观。什么叫神目观？就是说，是从神的目光去看这个城市。 就以前刚才咱们看那首堵就是神的眼光。 对，你是从一个有以前很多规划城市的人或管理城市的人呢，他是那种觉得自己像上帝，我是从上头往下看，哎，这个桥很好，我这放一个行人天桥，那要放一个垃圾桶，他不是从地面去看的，他不知道我们人走在地面上是什么感觉。 而且现在还有一点，他不光是没看到人，他还没看到人下面的下水道，所以只要北京一下雨， 那就完了。 我跟你说，还发生过什么事情？就是积水太深，然后车开进去，因为打不开嘛，看着那水漫上来了，还有人就说没从车里爬出来淹死的都有。你说这人得有多背啊？没有想到 有这一出。 有，但不是在北京。不是在北京，是在哪儿？是湖南还是哪吧？因为我听我妈妈说过这种事情。 下水道淹水吧，就淹死了。 因为看着应该好像没什么事儿，那在车里待着，可能还聊着天呢，就那水你都不知道，哗哗哗就涨。等你要再出去的话，都已经出不去了。 没错，你知道我听一个外国的，好像还是政客、政治人物讲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你衡量一个城市它的管理水平，对吧？就看下雨。如果连下了几天雨，你这个城市一团混乱，那就反映你这个管理水平啊非常低下。 对， 就排水没做好。不过说回来，其实我们住在香港啊，就所有的 城市的居民都觉得自己城市很糟糕，我也是啊。 啊，香港也很， 我觉得香港问题很多、啊。 我们很乐意听到。 因为香港也是啊，这个水啊，每年香港不是雨季很长嘛，台风什么、嗯，所以呢，一到这个台风的时候，旺角街上也是一片水乡泽国，一片汪洋，那是很糟糕的 啊。 所以那个也是做的，我觉得做的很烂嘛。然后、 我这样问问你，前一阵听说香港很多人怀旧啊， 嗯， 就是那个天星小轮、啊。 哦，对对对对， 那个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这个天星码头呢，就是它大概是100多年历史。就英国刚殖民的时候就有这个码头，搬了好几回，拆了好几回。那现在在用的这个码头呢，是一个大概有48年历史的一个码头。那这个码头就对很多香港人来讲是哇，很多回忆跟他在一起。因为很多香港人啊，是比如说谈恋爱啊什么的，就坐船，那是很浪漫，对不对？坐船， 对对对对， 哎呀，你看两岸风光如何如何， 现在是那个 就过去了。 那个码头要 码头要拆了， 要拆了 、啊，因为他要盖一个新码头。他搬的那个码头运作的最后一天的时候，他有个钟楼嘛，而那天他关门到12点，当当当当响完之后啊，灯灭了。然后我看到两岸电视上看到两岸很多的市民啊，他们说去见证这最后一刻，几百个人是情不自禁的，你知道怎么样？举手跟那个钟楼再见、 啊、 拜拜， 浪漫。 然后你看、 啊、 那一下我也觉得很感动，就是那个是死的东西， 对对对， 是个建筑，但是大家就会举手再见再见。 我跟你说，你不知道丹晨，哪天你去香港我带你去坐一坐、 嗯、 我跟你讲，你看我这个外来的人，我就坐这个天星小轮呐、啊，我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啊，我太喜欢，我有时候没事了，我下了班、 嗯、 我坐到这边坐到这边坐到这边坐到这边、嗯、我就反复坐，我就贪恋这个无敌海景啊，哎呀太喜欢香港了，就是就坐这个船。所以后来说嘛，说我这个叫窦文涛的涛嘛、 嗯、 叫拆字儿的话叫水边寿， 水边寿 就是在水边长寿、啊，所以我到北京嘛、哦、我就看中了一条河嘛、 嗯、 然后到了夏天我才知道朋友们说的这是北京最臭的一条河我不得不臭到什么程度，我不得不搬家，但是他迟迟不治理，你说。而且我又听人家老北京说，早年间这个北京船是能开到后海的 啊， 你想想 就那个 船这运河呀或者什么一直这个、 啊、 全完了、嗯、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真是值得忏悔。而且就是说，你比如我那天看讲梁思成，50年前人家说的话就全应验了，而且你知道他当时的设计，你现在想起来多好啊，就是说他说呀，这个我们不光要保护古代建筑，你问题还有古代建筑周围的环境，他说整个北京的这个皇城这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艺术品，对吧？他原来的设计是什么呢？ 完整保留， 建一个新城吗？新城在哪儿呢？在五棵松到这边旧址，也是一个南北轴的走向。 嗯， 它设计也有长安街。那个时候北京啊，就像一个扁担。你想， 两头 长安街、那头是个古城博物馆， 对， 好城墙、 这 头 是个新城， 大厦林立的新城。你说这个，我看了这个啊，我就特别就觉得啊，就说是要不是说起王岐山市长嘛、啊， 嗯， 就是咱们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咱们生涯里经常碰见这个外行领导内行的那种着急。你看他当年心情啊，而且你就知道，就是说不管多么大的官儿，你还真是说有些专业你不懂啊，你就得很谦虚，要了解专家的意见，得很虚心。 而且你刚刚说到这个北京啊，说到水这个问题，其实现在很强调这点，一个城市要是一个清水城市，就亲近水的城市， 更有灵性的， 更有灵性，更舒服， 没错。 所以呢，我想起一个最近这两年，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对。最近两年，国际城市这个规划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所有的大城市都在重新开辟它的河道，重新开湖，就要让百姓有一个在湖边、在水边散步的感觉。你们注意到首尔，它在战后的时候啊，它本来汉城有一条河，就是清溪川。但后来呢，当时为了要就是要盖路，交通堵塞，就把它填了，变了一条路了。结果前两年呢，他们政府啊挖了它，重新弄一条河出来，重新弄了一条河。那么这个河现在还干净到一个程度呢，是首尔人呢能够涉水进里面去。然后夏天的时候，你看两边是大马路、大楼，但底下就是个河边的公园，然后下去玩水，还有鱼啊、虾，是这样。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丹晨，这个车祸的亲历者， 你更可以说说。 我觉得文道兄说的很多道理是蛮有道理的，就是说比如说车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包括我们也好，虽然最好还是能够多坐那个公交车。 那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有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就明明我们知道私家车多，现在中国几个大城市都堵车，明明知道私家车多呢，就废气排放很严重，很污染，但是现在中国要发展汽车产业，要发展国产汽车产业，那你有什么办法呢？就你比如说像香港啊，或者很多现在别的地方的城市，它是严格控制私家车的。像刚才我们在外头聊的时候就说嘛，香港养车贵不贵？贵透了， 太贵了， 太贵了。 北京也很贵的，而且现在 也很贵吗？ 现在也有朋友说那个说最近呢，你大家不要着急买车，因为车牌号已经放到了京 NA， 说大家如果慎一慎的话，用京 N 那个的话会更牛。 哦，是吗？ 对呀、啊，所以就是说大家不用着急买，说让他们先上牌照，然后等发到京 NB 的时候你就很牛了， 就京牛币。 当然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所以这个控制私家车其实是一个世界趋势。嗯，你很多城市像罗马它就规定，比如说一个礼拜里面 有 一天，有 一天是那个 像是车不进古城的，就全是坐脚踏车啊或什么。其实现在很多城市啊是重新修这个脚踏车路，就让很多人骑脚踏车，而且这变成一个潮流。就很多白领啊中产啊，他觉得呢，我上班我是骑个脚踏车或者我骑个滑板车坐个什么车，这样的上班才是最酷的。 又很环保，而且还锻炼身体。 是，但是你的公交系统啊要足够方便才行 啊。对，我带， 我觉得你就是说他明明有私家车，我就是我说的嘛，你凭什么让他不开？这人他都是很自私的。 对， 你除非是有了更好的选择。 对， 我觉得在香港就达到这种，就是说我开私家车去一个商店，的确还不如坐地铁。 对， 去一个地方。 哎，那你刚刚说那个天津小轮，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问你们北京人啊，就是很多城市啊，它就有一些标志性的交通工具啊，比如说香港是小轮。 叮当， 旧金山有这个电车，伦敦是双层那个巴士，后面那个门是开的。北京的标志性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我就知道有一个什么叫学什么乐 啊，学的乐， 摩的， 摩的，现在争议比较大，摩托车， 对， 摩托车， 这是